我动动身啊，游啊，水草嘞，拉倒头，有锻炼，拉弓又苦。别个农村人都是一窝子啊，游啊嘞，苦。水草又不好生，马贵娃贵的，啥事不得，不好接，就是，接没了，接没生，我嘞没个有，是谁插个啥又不好。太都是都要农村都是太农民，我当年都是经济不好时，其实没了不好经。那个你这些那个那个我说你那个那个黑水不马错不好水，都是省农的钱都是。而且老多时候去打工就赚不到多钱，太落后而已。只要农村都是，我往十五岁都是，从西人也可以。上班，家庭条件也不好，金巴是分离落灰，日生活又差，金巴是挣钱也不好挣，钱是也不拿，基本日庙那分的，这些人呢，金巴是不要这个落灰分离，老后都是分离，那要受害人农民到哪方？其实嘛，可欢乐，我也最苦闷。所以我不是，不是跟他们说，哎呦，你给你把钱也付在我那边了，不发一，你过不得他们说，哎，老头，你把钱把不好的。当你多把多些东西嘞，你多把也多付，哪都没个一记不住，你多要也是惨，所以是都要惨的，一记不住，哎呀，都是。我发现基本上基本都是说看看有一百股的钱，你第一把的你要也有多你这样帮忙的。但是后来那么有没杀红他杀这么辛苦，可是不够好养钱够不到，容易差生活。人人都是说是哎呦我没办法，我的外界平民你打地我来也不是不吃我不说。他各种出来了初三啊，差个半年了，不够嘛？为什么？哎，老头，听你爸说，我没有文化的，所以说老了，在外头就是。